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我唔知阿 Winnie 怕唔怕人帮佢起花名啦，咁、但系我记得咧，即系早几日同阿生做节目嘅时候就讲起啊，咁因为一啲嘅称呼啊，例如而家我哋嘅主席啊，中国主席 小熊维尼， 小熊维尼，即系因为一个咁嘅称呼啊，咁就导致到你可能打机嘅时候咧有好多嘅限制，唔好咁就可能喺某啲游戏入边咧公开地就系讲小熊维尼呢四个字，点解咧？因为一讲嘅话你就可能俾人封账户啊。咁啊，甚至乎咧，可能会导致到再严重啲啊吓，一款嘅游戏成为咗一个攻击嘅对象咁样。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我唔知啊，即系我谂翻起咧，我哋成长嘅时候或多或少啊，都会试过俾人起花名。咁有啲花名可能你会好唔中意啊。咁但系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你会点样样咧？即系你会发晒脾气啊，同嗰啲朋友反面啊，你再叫我同你反面啊，嗱唔中意啊，咁以后冇 friend 做啊，定系会只眼开只眼闭，忍咗佢就算咧？ 我谂好睇年纪，因为例如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哥咧成日帮我改花名嘅，因为我叫吴欣琪啦。咁因为我细个嘅时候，相比于佢嚟讲，因为佢比较溜瘦啲，而我嘅身形咧就可能营养比较好啲啦，所以就有少少肥啦。咁但系於是我哥咧就喺嗰几年咧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改咗我花名，叫我做肥猪奇，即系无论喺咩时候咧见到喂肥猪奇过嚟帮我拎啲嘢啊，肥猪奇喂过嚟食饭啊咁样。咁嗰一段时间其实我系觉得好讨厌，其实我明明冇做错嘢，点解你要改一个我嘅花名，仲要系人身攻击？你知啦，一系介肥啊、丑啊、蠢啊呢啲咁嘅负面形容词喺自己身上好伤自尊噶嘛。咁但系去到即系大个少少嘅时候咧，反而系会觉得算啦，都系一个名啫。咁同埋咧，我发现原来有花名嘅人咧，大家系会特别去认得你啊，即系哦。嗰、那个啊嘛，你会即系抛咗个花名之后，你会对人哋嗰个印象反而系多啲嘅。咁所以，唔知咧，可能大个咗会冇乜感觉啦。好在我大个嘅时候冇乜点得罪人，所以就冇改呢啲花名啦。咁但系呢一个系好系坏嘅话，我谂都真系几两睇下嘅，真系。 系即系你咁样讲嘅话，我就醒起啦。即系好似例如话田鸡啊，田鸡文呢个名，咁都有人问过啊，点解你个名叫田鸡啊？其实佢都系话冇啊，纯粹人哋容易记一啲， 顺口啲。 最主要系因为佢有个文字啊，咁如果话啊叫佢阿文阿文嘅话，咁话喺 好多喎、 啊，咪咯，全香港唔知几多个阿文啊嘛。咁但系因为佢叫自己做田鸡咧，咁就反而喺行内好多人就一讲啊边个田鸡啊，一听嘅话就知哦，你讲嗰个系咪啊？咁大家好自然就醒系佢。我记得曾经我有朋友都系嘅。佢个名咧就个威字，即系威猛个威啊嘛。咁但系因为个音咧就好似乌龟个龟啊。 哦。 咁所以咧佢就好自然咧，亦都系俾人哋攞咗个即系谐音咧，就啊龟啊龟咁样变咗龟字咁。咁一般人嚟讲咧就好唔中意啊， 即係會覺得哇尤其是頭先阿 Winnie 有講啊，即係有某一啲嘅動物啊，即係例如話豬啊、 狗啊、 即係一啲佢覺得啊好貶義嘅動物咧，你放喺度加入去我個名入邊稱呼自己咧，咁聽落去嘅感覺，佢覺得好似俾人侮辱一般啊。咁但係好得意嘅，我呢位朋友咧。佢又好唔介意喎，佢甚至乎呢去到后尾开始即係出嚟做嘢之后呢，佢直头係攞呢一个做自己嘅代号啊、即係即係有啲似田雞啦，佢就係咩龟咩龟咁样。咁大家久而久之呢就一讲话我你讲边隻龟啊，我就係嗰隻龟系咪。咁直头係对于佢喺事业上面有人搵佢做嘢呢更加有帮助。 啊记得啊搵嗰隻龟嘛。係啦就记得佢啦。 咁呢一个我觉得有时候真係可能好取决于就係你有一个咩嘅态度角度去面对住一个嘅称呼。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对号入座地认为呢一个系一个贬义自己嘅侮辱自己嘅羞辱自己一个嘅称谓嘅时候呢，就算本身嗰件事唔系真系反映住佢个人能力都好，但都好抗拒。但係有啲人呢就分得好开啦，如果佢純粹一個稱呼，對於嗰一樣嘢本身嗰個真實情況嘅反應係冇一個嘅直接喺度嘅話，咁反而佢又唔介意喎。咁你稱呼我啫，但係我實際上面我做俾你睇啊，哪怕你叫我係一隻龜，但係我唔縮頭嘅，我甚至乎可能比一般人更加係勇嘅。咁如果係即係實際上面喺行動嗰方面話到俾你知呢一個你羞辱唔到我嘅話，佢反而完全唔介意，甚至乎一笑置之喎。 咁但係所以好睇即係聽嗰個人或者係成為稱呼嗰個人係點樣諗啦。因為我諗起我讀中學嘅時候呢，其實班上面呢啲你知即係成班有四十幾個人呢，啲讀書競爭好激烈㗎嘛。咁其中有一個係轉校生嚟嘅，讀書好叻，即係全級考第一就係佢啦，有成三百幾人讀同一級㗎喎。咁但係呢佢又唯獨是唔知點解呢好受我哋全班同學嘅唔歡迎，唔歡迎到係即係例如分組做 project 嘅時候呢，佢係真係好少機會係同其他人一組，就算有都係寥寥一兩個啦，甚至係覺得好似班上面嘅同學呢都唔係好歡迎佢。咁佢好似過咗一排嘅時候呢，佢好似終於忍唔住啦，喺有一次班會嘅時候，我哋冇嘢做啦，大家自修啦，佢突然間企起身衝上去個黑板度，用支粉筆大大力寫咗七隻字，跟住就走咗去廁所啦。咁然後大家望住黑板，不招人道是庸才，跟住大家就會覺得啊，咁其實即係點樣啊？咁大家係咪覺得佢以為係我哋唔鍾意佢，因為覺得佢太叻啊，太有距離感，所以先唔同佢玩啊？咁當然件事最後係不了了之嘅，咁班主任有过去安抚下佢啊，咁佢情绪又好似平复咗，又冇乜件事。咁但係当我大过咗去睇返件事嘅时候，我哋就真係会諗下，究竟我哋当时係因为觉得佢人好叻，所以先唔同佢玩啦，定其实佢本身性格有啲缺陷呢？我諗係后者多啲，因为佢平时係觉得好自大啦，又觉得哼，我自己读书咁叻啊，我过一排呢我就唔会读呢间学校啦，呢间学校咁差，因为佢啲口吻呢就会觉得好似所有人都系要围住佢转，系为咗衬托佢嘅存在先至系喺度嘅。咁所以我諗呢一样嘢都系要睇受嗰个人嘅反应，即系佢会点样解读身边嘅一啲信息去形成究竟我喺度得罪佢啊，定系纯粹系你喺度得罪我哋呢咁样。 系咁即系一句说话，不招人道是庸才。咁但係有时候为咗唔成为大家可能心目中或者係眼中嘅庸才，我哋需唔需要去做啲乜嘢事情去招人窒道呢？关于呢一件事呢，转头返嚟可以再伸言探讨一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剛才 Winnie 讲起佢朋友嘅例子啊，即係佢就话佢朋友本身 同学啫，即刻划清界线。 我话要咁样样分添啊。 同学冇咁 friend。 係啊，咁就即係同其他身边嘅同学啦，即係关系就麻麻嘅。有一种呢好难去讲得出点解咁 唔愿意大家一齐相处。咁当然啦，最后尾呢一位嘅同学仔最后尾一日顶唔顺，就写咗七隻字喺个黑板上面，啊，不招人道是庸才咁样。佢话我好谅解吓，大家唔想同我玩，原因好简单，因为你哋妒忌我咁样。OK， 嗱咁我都曾经接触过嘅，咁佢又冇激到咁紧要，就系话我喺个黑板上面写一句咁嘅说话，即系去话俾大家知，大家其实妒忌自己咁。咁但系好多时候可能一啲叻嘅人咧，或多或少会有种咁嘅感觉，即系佢唔系话觉得我高人一等啊，或者大家妒忌自己啊，但系大家好多时候唔愿意去同自己玩咧，或多或少就系因为我哋之间有一个嘅差距，即系你跟唔上我嘅节奏，我嘅步伐吓，无论喺思考层面上面又好啊，又或者喺价值观层面上面又好啊，咁所以好自然咧。你哋系唔会同我玩嗱，咁而调翻转咧好得意嘅，即系有一啲所谓可能吓，即系叫平庸啲嘅朋友啦吓，咁佢哋会觉得我之所以唔同你玩，当然就唔系因为我妒忌你啦，系咪先？好明显就系因为你个人怪啊，跟住我哋可能好多层面上面都倾唔埋啊， 睇唔起我哋 价值观啊咁。嗱，如果你睇唔起我哋嘅话咧，你就其实某程度。已经是实到佢㗎啦。 係咪真係讲緊我 啊，如果当日係咁样睇，因为我就係想话某程度就算你唔係会觉得佢睇你唔起啊，纯粹係讲緊大家价值观层面上面唔同，但係呢可能喺你嘅潜意识入面呢，或多或少係真係。 认住佢睇唔起我。 或者真係其实你潜意识上面可能你不自觉地真係有窒到佢都唔出奇嘅。我曾经接触过一啲朋友就话我唔做咋嘛。我做嘅话我点会係逊色过佢呢，即系嗱，其中一个我接触过由读书嘅时候识嘅朋友咧，这个朋友嚟嘅唔系就咁同学啊，即系未至于咁疏远嘅。但系佢真系由你细细个认识佢到佢出嚟做嘢啦，你一路都观察住呢个人，佢就永远都系嘅。佢成日都讲到自己咧系有所保留，即系哪怕系。读书嘅时候去考试啊，又或者到你可能有啲嘅活动上面要搵佢去做筹募啊。佢每一次都系当出现咗一啲嘅状况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呢，佢都系讲我只不过系冇将我嘅心思全副摆喺上面，即系一系就不外乎可能有环境影响啦，即系可能唔知父母又好啊，又或者其他人嘅关系 因素啊，总之系一啲原因令到佢唔可以出尽全力， 系啦，导致到一个状况出嚟，最尾系做唔好嘅，咁佢永远就会觉得就系话我冇尽全力去做，如果我真系。100% 集中嘅话咧，这个考试啊、测验啊、这个活动啊，系唔会难到我嘅。 借口。 嗱，咁但系呢一个就观点角度啊，你系咁觉得啫。而好多时候作为其他第三者旁人去睇嘅话，就系话，咁我睇纯粹系结果啫嘛。OK， 嗰一次你唔得嘅话。咁你总会有第二次嘅机会啊！咁做你朋友做咗咁多年，都冇见你成功过嘅话，咁你好难唔归咎于嗰一个系一个嘅个人因素喎。嗱，不过佢系唔会承认呢一点噶，即系时至今日都好啦，佢都依然系有时候大家食饭倾偈嘅时候，佢都仲系会讲噶，唔系我嘅问题啊，系。即系好多你难以想象、难以去解释嘅因素，我亦都不欲再多去解释啦。即系会系咁样样嘅。咁去到嗰位，即系我就会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就好似头先阿 Winnie 同我喺度讨论紧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就系讲啦，有啲人咧，佢可能在于自己潜意识底下系唔会承认嘅咯，但系某程度佢。事实上面嘅反应系佢嘅能力系真系有限度嘅咯，系。 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好睇个人，因为好似我刚才讲嗰个朋友嘅例子，即系同学啊，我要讲翻明，因为 分到开 系啦，读书好叻嘅嗰个同学，因为我有喺我哋班上面咧，其实同样咧有另一个读书都系咁好嘅同学，但系佢喺班上面系好受欢迎，大家都好中意佢。咁问题就嚟啦，点解同样系？成绩咁好啦， 科科都攞到好高分啊。咁但係一位呢就深受同學愛戴，另一位呢就不值一提，甚至佢覺得自己係不招人道是庸才呢。咁我覺得會唔會其實係佢相處上即係可能係怪，又或者係佢係容易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即係可能喺一啲價值觀上面，或者可能喺啲言語間入面去透露出我同你嘅唔同啦，或者你读书点解咁渣噶？点解你唔做好啲啊？或者一啲言谈上面令到会有一啲hurt feeling， 有啲唔好嘅感受，先至会令到啲同学去忍唔住要疏远你，会唔会系一啲咁嘅因素？所以为俾人得罪、俾人妒忌咧，可能真系会实力上会觉得有差距，会觉得平庸嘅人会因为有距离而羡慕，继而妒忌，甚至产生恨啦。咁但系有一啲会唔会系真系自己嘅做人方式啊，容易得罪人，先至令到自己咁嘅结果呢？ 我觉得有时候取决于一个人自己嘅限度啦，因为如果用 Winnie 头先形容啊，即系一位好出色嘅同学啊，读书又叻，跟住人品又好又有气度嘅呢，就令我諗起哆啦 A 梦面一个卡通人物，那个人物叫出 木杉。 係啦。咁嗱，我当小夫啊，又或者即係呢一个阿福啦啊，佢成绩好嘅。咁但係好明显呢，佢嗰一个嘅性格，因为佢一个好多时候都係要出位㗎嘛。即係好多时候就係我比你更加优胜。我记得其中有一集哆啦 A 梦呢，就我同我仔喺度睇嘅时候呢，佢入面就係讲啊小夫就係搞一个生日派对。咁好得意呀，佢邀请晒呢所有嗰啲嘅朋友仔嚟呢，就係开生日会啦。咁佢哋初邀请啊大雄啊纪安啊，咁嚟到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好期待嘅，因为阿小夫话我会准备最上等、最一流嘅食物咧去招呼你啊，咁样咁，哇，咁照计好开心啊。咁但系随之咧就带嚟一阵好大嘅烦恼啦。点解咧？就因为佢哋谂死啦，我哋准备啲咩礼物俾阿小夫咧？咁当时呢阿大雄甚至乎要去同呢一个叮当求救啊。咁转个头呢，连阿静香啊同埋阿伴虎啊，即係阿纪安呢，都一起去求救。点解呢？因为原来过去佢哋试过呢送任何礼物俾阿小夫呢，基本上都系俾佢带返转头。即係自己变得好无瘾啦。你谂下呢一个得意嘅喎，你话如果同时放落去喺出木杉身上面先算啦，我当出木杉都好有钱啦，虽然佢喺个故事入面就唔系嘅，但系以佢嘅性格就系，我哪怕自己好有钱或者我有过人嘅本事，但系无论你系对我做啲咩都好，我都会系好谦虚咁样去感恩啊嘛。 嗯， 但小夫唔系，佢系只要稍为就系我比你优越嘅话咧，佢都会捉住嗰个机会就系奚落你。即系哦，哪怕你送个曲奇饼俾我啊，哎系啊，我最近咧都系爸妈买咗个法国仔曲奇俾我咧，唔知几多钱一块嘅。 或者你睇我后面， 系啊， 有100罐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曲奇饼喺度啊。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本身就同一个人嘅才能咧就唔系特别有关系，反而系讲紧佢嘅做人处世嘅气度啊。咁啊，关于呢一个咧，转头翻嚟我可以再讲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在我哋嘅人生入面咧，我谂点样都有机会试过得罪人嘅吓。我觉得有时候得罪人咧系在所难免嘅，因为即系正如我谂喺节目边都讲过好多次噶啦，这个世界上面你冇可能系令到全世界嘅人都中意你。 嗯， 即系点样都会有啲人咧就系同你冇咁夹啊。咁嗱，但系我哋要认清嘅就系、是、得罪人唔紧要。最紧要认清就系边啲人千祈唔好得罪，系嘛？ 系呢、這个真嘅，因为咧，网上咧潮文好多啦，咁我咁啱见到一篇潮文咧，又真系几应下，即系呢今晚呢个主题可以分享啊。咁佢真系有列举咗咧六种唔可以得罪嘅人。 嗯， 第一种闲人，因为佢会有大把时间可以去对付你。 嗯， 第二种咧穷人，因为佢冇嘢可以输啊嘛，咁佢就系唯有就系得自己一副躯壳。咁第三呢就好似刚才嘅小夫即係阿福咁样，有钱人，因为有钱呢佢就可以用钱掟死你。咁而第四种呢就係、是、一啲 八卦嘅人咧，即係好中意背後講人壞話，因為你知佢哋呢啲好中意搬弄是非嘛，可以用唔同嘅方法，用言語啊、路邊寫消息咧，將你置諸死地。咁而第五種咧，就當然係小人啦，因為咧你永遠唔知道佢哋會出咩陰招。而第六種咧，就係、是。好擅长去讨好人哋嘅人，即係啲皇上身边嘅大红人啊，啲宦官公公嗰一隻呢，因为呢佢可能背后有靠山，当如果得罪佢嘅话呢，佢就会用一啲方法呢，总之係置你于死地。咁但係讲咗咁耐啦，其实生活上呢一种，即係呢六种人真係生活随处可见，咁所以结论就係、是、有咩人係可以得罪得呢，就係、是、好人啦。因为好人永远就佢会原谅你啦，永远话唔介意啦，咁所以如果你听紧收音机嘅你系经常被得罪嘅话，恭喜你，其实你系代表你系一个好人嚟嘅，恭喜晒！ 真系惨，我成日咁样听落去，即系人善被人欺， 系啦， 啊呢一句说话真系冇错嘅。咁的确，我首先就会觉得，无论系好人或者唔好嘅人都好啦，都唔应该话去做啲咩刺激佢嘅。咁亦都好多时候，大家本身嗰个心态咧，都唔系立志系想话要得罪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所谓得罪讲句啊，就 系 唔觉意啊嘛，即系我谂好少人会刻意我做一啲事情去同你树敌，即系嗱呢一个尤其是出嚟之后，你更加明白噶啦一个道理就系、是、 山水有相逢，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点解你身边就系会多一个敌人？你究竟系咩情况之下得罪佢咧？嗱，我真系发现，即系同大家认真自己检讨一下，即系问一问自己一句啊，假设。如果你身边真系有一个人同你嘅关系好交互嘅，你会发现咧，其实大部分时间你之所以同佢交互咧，都唔系因为你专登去做一啲事情，令到你同佢之间嘅关系变到咁恶劣，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好唔为意嘅误会开始。问题就系当误会出现咗之后。你系咪由佢？你有唔有呢一个嘅关系恶劣去深化咁解嘅啫？如果嗰一样嘢或者嗰个人佢系值得你去珍惜重视嘅话，又或者你觉得算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嘅话咧，或多或少你会做啲嘢去补救嘅。嗱，呢一个你谂翻啦，曾几何时都系噶。由我哋读书嘅时候开始，如果你唔觉意啊，即系你真系唔觉意，我做一啲嘢，我得罪咗某个人。就算你唔 sure 嗰一个系唔系真系得罪，你只不过系有一个嘅担忧，就系话，咦， 佢系咪 佢会唔会因为咁而嬲咗我，又或者对我有某种睇法咧？咁你就可能会谂啦，咦，我系唔系应该去做啲嘢，可能去即系解释翻嗰件事咧？嗱，咁嗰阵时候可能读书嗰阵，你就可能会有啲小礼物又好啊，买张卡又好啊，系啦。啊，写张字条都好啦吓，咁、啊、就去弥补翻呢一个所谓嘅误会，或者可能呢一个你得罪佢嘅一个嘅地方啊嘛。咁但系你又谂下咯，如果呢个人即系正如好似头先阿 Winnie 咁样讲啊，佢假设系嗰个当年嘅同学仔先算啦，即系嗰一个佢觉得啊吓不招人道咧，就 系 一个庸才啊嘛。咁即系所以话咧，佢就基本上佢同你嘅关系交互咗，因为你唔知道做嗰啲咩事，就系、是、哪怕你对佢好似表现得好冷漠啫。嗱，如果嗰人你重视嘅话，你表现得咁冷漠，你会解释俾佢知，我、哦、其实唔系啊，唔好意思啊，我忙紧处理唔知啲乜嘢事情啊。又或者可能我阿爸阿妈唔俾我出街，所以我唔可以同你食饭，你会解释好多。但如果嗰个人你唔 care 嘅，就系头先当年嗰个同学仔啦。 所以我冇同佢解释啲乜嘢啊嘛。 你会由佢咯，喂，真系，你系会由佢，我唔需要去交代啲咩噶，佢又唔系我边个。 得罪咪得罪咯。 你会选择 I do nothing， 咁但系当大家都 do nothing 嘅时候咧。就係心情啦 ，OK， 即係當大家咩都唔做嘅時候，就其實已經係做咗啲嘢啦。咁所以好多時候，點解最後尾嗰個人忍唔住就我喺個黑板嗰度寫呢七隻字啫？就因為大家表現出嚟嗰一樣嘢，某程度就已經係一個坑，挖深咗，大家表現出嚟就係我擺到明係好似唔係太 like 你噶啦。咁而呢一样嘢咪就係深化囉。咁所以好多时候大家要諗一样嘢，就係话我之所以得罪佢唔係因为你做咗啲乜嘢，反而可能就係因为你冇做啲乜 嘢。 係呀，因为你冇做啲乜嘢就导致到个关系会恶化。你其实呢样嘢你搬到今时今日都系㗎。尤其如果 讲紧系你喺工作层面上面系用咧，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身边有啲朋友曾经同我讲过，即系喺佢哋出边做嘢嘅时候咧，可能同其他同事相处啦，佢都唔系好明白究竟点解公司嘅同事吓部分嘅咁唔中意我咧， 好似睇我唔顺眼嘅， 或者睇我唔顺眼咧，我冇做啲咩得罪佢啊，系咪？咁就系因为你就系做漏咗啲嘢咯。真系噶，就因为你冇做到啲乜嘢嘢，而令到嗰啲嘅同事对你有某一啲嘅睇法。例如话，其中一个朋友我接触过嘅就系咩咧？啊，讲真系嘅，去旅行使唔使买手信咧？ 哇， 真系，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喂，买手信我都买俾净系 friend 嗰啲啦，系咪？咁但系 就嚟问题嚟啦。咁如果冇收到嗰啲， 系啦，即系。你同我属于一个点样嘅关系，即系算系同事、啊。 有一份手信又睇得出我哋嘅关系程度啦。 嗱，真系呢一个各处乡村各处例啦。有啲公司可能真系唔太计较啊。你去完旅行翻嚟之后，系唔系全公司都要有手信咧？未必真系嘅。咁但系当你如果系做紧嘢嗰间公司入面嗰个部门周围嗰啲同事系 care 嘅话咧，咁你就唔好掉以轻心啦。因为我头先讲嘅。就是我这个朋友之所以他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大家不是那么喜欢亲近他呢，就是因为他首先给人感觉就是他不是那么跟其他人亲近。即是尤其是当去到一些位置就是哦你跟我计较嘛，哪怕你去完一个旅行回来之后没有手信的，即是我不用你个别啊。派手信俾我，但系佢覺得你識做嘅話，係咪應該買啲大圍嘢？你咪劈喺唔知個 pantry 嗰度定係知邊度都好，一班同事 零食櫃大家食啦， 即係會有呢一啲嘢。佢嗰陣時候佢都唔懷疑啊，原來就係因為呢啲位我冇做到，而可能其他同事咧喺其他一啲好細微細眼嘅嘢上面就開始同佢計啦。嗱，其實嗰個咧唔係最大嘅誘因導致佢同同事關係決裂，但係好多時候咧，身邊嘅人就開始因為呢一啲事咧，就開始攞咗個計數機啊， 就計下， 係啊，攞本數報出嚟，開始逐個逐個同佢計啦。 有收到手信加一分， 係啦，跟住咧慢慢就可能到喺公司上面其他地方 有一齊食飯加五分， 你有啲咩地方幫過我咧？或者会唔会自己主动去提出，可能见到其他同事遇上一啲嘅状况嘅时候，会唔会主动提出去帮手去解难呢？咁呢一啲就慢慢就成为咗佢同其他同事之间一啲隔膜啦。 咁所以我諗即係好似刚才好似你嗰个朋友啦，同埋我嗰个中学同学做例子呢，其实我諗有啲人係会觉得得罪自己呢，可能某程度上会唔会是自尊心，即是可能会心思比较细密啲，我哋唔好讲佢自尊心，佢心思比较细密啲，所以会好容易感受到身边嘅人对佢嘅好意啊或者恶意，先至会咁计较啊究竟一个手信有冇派到佢自己手上啊。咁但係可能做嘅时候不妨做多少少，咁可能就係你伸出呢一个友谊嘅橄榄枝，而佢接咗嘅时候，你嘅上位机会呢可能就係咁样从此而嚟啊，真係。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啦，亦都系最难过嘅一关吓，因为每每嚟到呢一个时间咧，就系要开始面对我哋嘅人生两难题啦。 系啦，不过关关难过都要关关过，咁今晚嘅两难题咧就有少少故事性嘅，咁就系话说乌嘉伦咧，你就自己啊去一个小镇旅行，点知遇上意外，要需要做一个手术，咁但系咧成个小镇咧因为太过偏僻啦，咁就得两个人。可以救到你嘅啫，一个就系当地嘅诊所医生，咁佢就被称为手术界圣手，不过系40年前，佢而家已经80几岁啦，同埋最近啲手震都几犀利下嘅， 系，所以系老手啦， 系啦，老手系啦，咁而另一位咧出名落都快很准，不过其实因为佢系连环杀人犯，好中意解剖，咁所以咧佢就落都好准，不过佢净系识得劏开，唔识得埋针。咁呢个时候 你而家生命危在旦夕，得呢两个人你可以叫佢帮手，你要拣边个？ 哇，咁啊得意咧，其实都几极端下呢两个选择， 够极端先觉得两难啊嘛。 但系个问题系，我有咩理由我会拣个杀人犯去帮我手呢？因为同埋你头先讲一样嘢就系，佢就算晓戒开。佢唔晓 乱卖， 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 但系冇手嘅可能瞄唔中嗰啲位置，即系明明系要开你个肺，但结果咦？点解胃嚟嘅得一边嘅？点解会呢、這、一个？我会担心呢一啲咁嘅情况，通错嘢、啊。 佢系咪真系？真曾经嘅圣手？我都好有怀疑、啊哎。 年纪大啲，总会有少少错误。 唔系啦，因为其实你头先你嗰个嘅设定咧，我以为你讲，如果你话佢系一个容易，不过烂船都有吓根钉咁样样。咁你信唔信佢啊？同一个可能就系话杀人累累嘅一个真系医学界嘅即系神之手咁样样。即系如果系咁嘅比较嘅。咁可能我就会揀一个杀人犯，咁但係而家嘅情况呢，就我觉得点样都系一个嘅医生系稳阵啲，因为首先你嗰、那个即係杀人犯呢，杀人如麻嘅一个人，佢本身亦都冇咩医学嘅基本知识，你极其量你可以话佢揸刀揸得好稳阵， 即係佢系医学读医科嘅杀人犯， 系咪先？因为头先你就系讲佢落刀快很准咗，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对于即系医理系咪有一个基本嘅常识都未必有㗎喎、哦。咁仲要系佢完成唔到喎，问题系。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好有保留啊。咁相反你话嗰个医生系、哎、虽然佢已经年纪老埋。咁但系毕竟佢都叫做有一啲基本嘅知识先啦、啊。更何况你同我讲话呢一个系当年嘅一个医学圣手嚟㗎嘛。 40年前 喎、啊。咁40年前咁都系医学圣手啊。 但是医学嘅嘢会随住时间进步㗎嘛。 系。 咁所以。 点啊。 好似可以睡緊你要夹硬要揀嗰个连环杀人犯咁样， 我就觉得应该咁。而家我咁样听你讲嘅话，我觉得应该个问题系咁样样，即系一个人佢可以医到你，咁但系咧佢就本身嗰个嘅出身啊，就系受人非议，就系假设佢一个杀人犯咁先算啦。 嗯， 但系佢嘅医学知识再加上佢嘅技巧，帮到你嘅成数好大。咁你愿唔愿意帮佢嗱？但系佢系一个杀人犯啊！咁而另外一个咧，你可以话佢系一个普通嘅医生，甚至乎系几近庸医啦。因为我听你讲完之后，又讲到咩40年前右手震震咁样，又讲到佢有嘅医疗知识咧，基本上都已经系 outdated 噶啦咁样。咁你讲到咁，即系我觉得某程度嘅设计就系个庸医。不过话晒咧，佢都叫做出身清白咁样样，可能佢都曾经救人无数咁先算啦。咁你能唔能够喺嗰个道德嘅情况之下接受一个杀人如麻嘅人去医你啊？定系你会选择揾一个出身清白嘅人咧，就系去医自己咁？嗱，如果个问题嘅设定真系咁嘅话咧，咁、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先， 系一个好啦， 系究竟呢一个杀人犯？信唔信得过先？嗱，即系嗱，我净系问一个问题啫。我当啊，我当，如果我真系揾佢医嘅，佢系唔系真系会医好你先？定系我要计算埋你唔知噶？以佢嘅为人，佢可能系一个唔守承诺嘅人嚟噶。 即系见到你个胃好似几靓咁样，就顺便拎走埋咁样。 佢系唔系一个咁唔讲道义嘅人嚟先？即系嗱，我要首先搞清楚呢一样嘢。唯一一个问题就系呢一样嘢啫。咁 即系你即系插住嗰啲心电图嘅时候 ，B 嘅你，我信唔信得过你啊？即系谂住呢个时候可以问佢一条问题去望下，要摸下自己嘅良心咁样。 你因为我点解我咁问咧？嗱，如果佢系信得过嘅话咧，基本上因为而家你嘅问题我要自救啊嘛，即系我有冇方法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啊嘛。 嗯， 咁我就唔系好介意佢嗰个嘅背景噶啦。我纯粹个目的好简单嘅啫， 救翻我条命， 救翻我条命啫。咁所以咧，哪怕嗰个就算系杀人犯又好，咩人都好，佢救到我啊嘛，佢救到我嘅话咧，我就拣佢。即系我觉得系咁啊，当系帮佢积阴德咯。佢救到我嘅话，起码佢以前杀咁多人嘅话，你而家救翻一个人都叫做积到阴德啊，咁样样。我个谂法可能会咁。咁、但系前提就系、是。佢信唔信得过先？即系会唔会一阵间医下，突然间本少爷心情唔好啊？个 肺好翻啦，但系个胃就冇咗啦。 即系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呢一个风险我又觉得要必须考虑埋 咁我就都係睇邊一個嘅成數大啲，因為如果你講緊醫好嘅成數，呢、這個人可能會出爾反爾嘅。咁我情愿揾一个稳阵嘅庸医帮我手啦，起码佢都真系一个即系医者父母心，我真系一定谂方法去医好你，哪怕我技术唔高明都好啦。咁但系佢真系真心系想帮你啊嘛，即系有时候就系嘅人心系难测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前提系嗰个所谓杀人犯啊，佢系冇谂住真系医好你嘅话，咁我就会觉得咁我情愿拣庸医咯。所以都系视乎边一个真系会帮得到我，边一个成数高我就揀边个，我唔理佢个背景噶啦。 咁当然其实系嘅，所以我喺谂呢一条题目嘅时候都有啲挣扎，即系究竟如果系我嘅话，我会点样揀呢？即系可能我会揀第三条路咯，即系我会落刀嗰个系个杀人犯，但系个医生要企喺度望住，系啦，咁起码即系或者。 咁奸嘅条问题啦， 即系你知呢啲可以监督噶嘛？你知而家我哋啲对上仲有个监制，可能监制住我哋呢个节目，咁确保个节目好，咁就系要有佢先可以令到件事可以顺利咁样运作。咁对上咧，再有一个总监再睇住呢一件事，咁成件事咁啊 perfect 词啦。 我总算认清楚 Winnie 啊嘅为人啊，原来佢系咁奸出茅招嘅。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